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讲了阿爷最想发生的就是说狄志远可以争取多席啦，咁当然最好就是说黄毓民咪攞翻你自己38,578咯，系嘛？泛民票王梗系想啦，屌世界冇咁好彩噶嘛！好啦，今年一个何志光打到黄毓民甩皮甩骨，呢、這个 credit 真系要俾呢一班院友吓、啊、院长加埋何志光，最紧要嘅就系阿昌昌系嘛？喂，呢班人真系为咗灭黄，真系一来又勇敢，二来又最紧要肯出钱，即系非常之。非常之真係好撚伟大，我自己真係做唔出啊，致敬向你几个。喂，你今年打到黄毓民甩皮甩骨，咁第二个阿森顺就嚟啦。好啦，头先就讲咗狄志远参选，佢嘅竞争对手係谭国桥。谭国桥有30,000飞呢同狄志远分， ok， 咁黄毓民啲飞同边个分呢？原来黄毓民啲飞系同阿刘小丽啦，同埋尤慧晶分，咁啊冚家拉差咯。顶你个肺，黄毓民得个40,000飞，我当你呢一两年真系俾黄毓民搞到好卵撕裂。毛孟静有啲飞啊，觉得唔系激进系唯一出路。咁啊，黄碧云又有啲飞俾你觉得激进系唯一出路，互相都跌少少。俾我哋最爱嘅黄毓民教主，佢真係可能有40,000飞，又或者40,000飞过外，但係唔好意思，今年有两位靓女同你阿黄毓民争票，原来呢40,000几係要三个人分嘅，我任你作一条数，呢40,000飞分俾三个人，你觉得如何分配？呢、這个就正正係黄毓民喺呢个选举表现嘅原因，即是呢个选举拉票表现嘅原因。第一，我哋阿黄教主呢唔系好鍾意落区。大家喺 Facebook 睇到张相啦，系咪佢好似喺黎各村定系唔知喺边度摆张胶凳。哇，你淨系影住阿教主个样，哇几咁英伟啊，系咪好似一对100,000咁，真系搵张凳仔之后演说，原来个镜头拉歪啲。原来佢睇到嘅选民系我哋睇唔到嘅。原来系嗰啲选民系嚟自地府阴曹。哦，扑街啦。原来阿教主呢喺啲咁嘅情况之下就唔撚好鍾意做选举工程㗎。又唔去选举论坛啦，又俾人砌到甩皮甩骨啦，又自己搬龙门轮俾人搞晒出嚟啦，你仲要俾个阿马如生就帮你答晒所有问题啦，一系自己对住人就唔撚想讲嘢啦。咁你有咁差嘅 performance， 自己好似唔系好想拉票咁样。得两个解释嘅啫。一，你又觉得自己稳赢。点解一个黄毓民嘅人可以觉得自己稳赢？一，咁你觉得你系九西嘅唯一反对派咯，所有激进票去晒你度，好似过去2008同埋2012咁嘅选举咁，高唱入环37,000票、38,000票。今年阿茂都知啦，系嘛？一个刘小丽，一个尤慧晶，喂，砌到你一扑一碌啊！加埋有啲院友帮你掘翻你嗰啲，臭到一撇屎嗰啲搬龙门纪录，你今年有38,000，我跟你玩鞋食屎啦！你黄毓民唔会噶。当你知道自己咁嘅情况，你都仲唔撚拉票，一系你觉得自己搵输，唔撚似系喎，佢就只觉得自己搵输，佢就唔选㗎啦。即系呢样嘢，我听我刘广雄讲好多次，而且我都系完全信服呢一样嘢。即系黄毓民系一个咩人啊？系一个贵宾厅拗烂脚嘅乞衣嘛。搵输佢，喂搵输佢仲选，佢悭撚翻啦。你唔系觉得黄仁达会咁撚慷慨，俾埋钱佢选啊嘛？唔撚会呢、这个世界 ，OK。佢选得就觉得自己有机会赢，有人帮佢俾钱。OK， 咁佢如果觉得自己有机会赢，自己又觉得可以懒嘅，咁原来只有一个原因嘅啫，佢又觉得自己稳赢咯。咁点解觉得稳赢啊？佢梗系觉得阿爷有票配落佢度啦，阿爷冇选择啊嘛。啱，过往系阿爷冇选择嘅，就算佢配埋落田北辰嗰度都唔够赢。 咪所以咪咁咯。一路以嚟喺呢个选举工程开始到前几日，去到上个星期五度啦，黄毓民个态度咧，对阿尤慧晶同埋对阿刘小丽咧，都唔系发怕，即系佢唔会自己动气去喐呢两个女人嘅吓。啊你会觉得佢啲僆都可能会有啲动作啦，系嘛？都知道大家系 competitor， 但系黄毓民系唔会对住个镜头讲呢啲嘢。诶，好捻奇怪、啊，突然之间上个礼拜尾咧，就向呢两个女人发炮，好捻奇怪，系咪？即系点解咧？佢一路以嚟觉得自己赢紧呢个阿心顺动摇咗啦，佢觉得呢个黑有佢要输，点解输咧？讲翻头先嗰条数。如果谭国乔加迪志愿有30,000票，两个人除一除，可能大家有15,000。如果黄毓民加刘小丽加尤慧晶呢，有40,000票，大家除一除，可能得13,000。哇！扑街，一个唔觉意，喂，今日谭国乔迪志愿吓，唔谂得喎、啊，咁啊，梗系阿爷唔会咁样平均配落去嗰两个人度啦，咁啊真系输鸠硬啦。问题系你会识问啊？喂，咁黄毓民？而家俾人砌到粒皮粒骨，一个唔觉意，小丽又有10,000票，尤慧晶又有10,000票，咁啊教主单几多票咧？喂，一个唔觉意，真系拆佢20,000票，屌你黄毓民咪得10,000几？我10,000几，我点解唔捧个狄志远啊？10,000几票，我点解唔冧落谭国桥嗰度啊？点解一定要俾飞你个贵宾厅乞衣啫？呢度出现一个问题。中联办会换马呢？我唔知喎、啊。如果激进票俾刘小丽同埋尤慧晶抢咗大部分嘅话，一个乜嘢嘅 implication 呢？黄毓民时代已经过去啦。黄毓民已经系 past tense， 黄毓民已经系旧电池。当黄毓民系一嚿旧电池嘅话，咁你俾个原因我，你俾个理由我，点解中联办要支持你？你反正都唔捻开会，你报唔拉，咁我相信谭国桥入去都唔拉噶啦，我相信狄志远入去都唔拉噶啦，点解我仲要养住你黄毓民啫？搞散泛民，你方你系黄毓民啲僆咩？黄仁达啲僆嚟啫嘛，咁我点解睇你黄毓民啊？唔需要咯。当黄毓民觉得自己不是共产党唯一一个在泛民里面的照应的时候，共产党就会放弃他。这个是一个用捻完的尿壶。即是好像林彪，好像刘少奇这样。大家讲紧毛泽东要重新评价刘少奇。咁呢一刻可能激进派都要重新评价黄毓民了。他已经是一个没用的旧电池。中联办可能不要他了。一个弃妇，一个怨妇，可以做的就只有饭渣。于是大家就会见到现在大家见到的东西。不断地发动啲僆疯狂攻击尤慧晶，疯狂攻击刘小丽。即当然我比较相信刘小丽是一个不会出卖香港人的人。即老实讲。咁尤慧晶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太鬼啦呢班人，我唔系话佢系鬼，但系即系如果你要我摆啲信心落去咧，我自己信心真系唔大嘅。咁你当你要喺呢余下呢两席里边有五个人争，刘小丽、尤慧晶、黄毓民、谭国桥加个狄志远，要入两个，教一个二嘅估算就系话，中联办睇睇嗰日究竟系谭国桥飞多啊，定还是狄志远飞多？如果一个唔觉意狄志远系 within reach 嘅话咧，我就会将中联办嘅票尾压落去狄志远度。狄志远如果系中联办配票个黑，即 imply 佢一定系个票尾一定入到去。其余嗰啲系大混战啊，即系谭国桥可能自己有10,000-20,000，黄毓民俾人拆咗去又得翻10,000-20,000，咁啊尤慧晶同埋阿小丽老师。有啲新嘅票加咗落去，佢又系10,000-20,000，咁咪扑街咯！咁个个都系美籍咪10,000-20,000票，喂，咁咪好好，咁咪好游水。呢、這个就系阿爷原先嘅剧本。OK， 呢个亦都系我 Raymond Lai 预示九龙西会出嚟嘅口琴。天一半，地一半， 喺呢一刻啊，即系而家呢个8月30日啊，夜晚7:58嘅估算就系呢个选举真系天一半地一半，赢嘅赢好多。啱啱 marginal 嗰两席咧，冚唪唥得嗰20,000+啲票，咁死啦，系嘛？咁啊，狄志远绝对系一个 possible 嘅 outcome， 因为中联办有非美揿落去俾佢。咁你余下咧？你呢两个激，即系你呢三个激进派加一个谭国桥咧，就会砌翻临尾嗰一席落去。咁如果小丽老师系稳入嘅话咧，咁啊唔好意思啦，黄毓民嘅字头就瓜紧噶啦，因为阿教主已经不在人世啦，我哋只好 RIP 佢啦，系嘛？多谢佢为民主派咁过去咁多年做出嘅贡献，我哋永远都会记得你嘅。但系你已经系阿旧电池啦。一个俾人始乱终弃嘅旧妓女，好，拜拜。呢个都系大家可以咁好彩，可能下个礼拜一就系大家去元州村度庆祝。咁啊唔做搏击会噶啦，即系下个礼拜一我话你听啊，吓大家去，大家元州村啊，即系即系好搞笑我咯，嗰件事系嘛？我哋一班院友喺度开香槟，系嘛？佢系做到10月噶咋，冇噶啦，你珍惜呢个地板啊，冇噶啦，可能变咗谭国桥啦之后。呢、这个就系中联办嘅气鬼啊！狄志远真系分分钟喺一个乱局里边可以立到一席，而如即系泛民里边黄碧云、毛孟静以外嘅一席咧，就可能系谭国桥、黄毓民、刘小丽同埋游慧晶去争啦。而呢一刻嘅估算咧，你话如果我作为一个九龙西嘅 family， 如果我有两个人嘅话，我必定有一票配俾所谓叫激进派嘅话咧，我真系好可能摆落刘小丽嗰度嘅，因为佢始终都系一个唔系甩皮甩骨嘅人啊。咁你大家你见到呢一排嗰啲选举论坛，即系游慧晶系如何甩皮甩骨噶啦，即系 more precise， 佢就系一个旺角中心出边企喺度同条仔嗌紧交嘅 MK 妹，衰啲讲句，嗰啲叫老泥妹。咩叫老泥妹啊？即系90年代喺沙田市中心咧，半夜三更唔翻屋企，又或者喺尖沙咀钟楼嗰度半夜咧就煲烟煲到唔翻屋企，着住校服嗰啲出嚟蒲咧，一定唔换衫嘅，因为点解唔翻到屋企？翻到屋企唔出得嚟啊嘛，系咪又俾人屌啦？系嘛？即系唔系真系俾人揿落床嗰啲屌啊？而系俾老豆老母屌，唔俾佢出嚟啊！咁所以唯独是就系、是，即系你读到嗰时叫读到中四、中五，自己有啲大啲嘅自由度，可能亦都有条仔。咁最好就系放学就同条仔去 wet 啦，又或者等条仔，嗰条仔都可能16岁嘅咋，可能中三绝学冇翻学，咁啊可能要做厨房啦。咁啊半夜11-12点先收工嘅，咁点解要喺钟楼度等佢咧？咁唔去钟楼冇地方去啊嘛。嗰啲就叫老泥妹啦。你睇到游慧晶就绝对切切实实系一个咁嘅人，一个老泥妹又点同一个小丽老师比呢？所以一个会配票嘅家庭，绝对有一票会配落去激进派嗰度，而呢个人必定系刘小丽。呢、这个情况就喺港岛，如果一个比较 open mind 嘅一个家庭会配落激进派嗰度，嗰、那个只可以系刘家雄，嗰、那个唔会系四眼龟，一个四眼龟度都系一啲甩皮甩骨嘅老泥仔，啊，佢隔篱嗰个都系老泥妹。我讲嘅，即系呢一刻，我大概嗰个判断系咁。而早两三日开始，亦都突然间有一个人走出嚟吹风，嗰人叫周融。咁你会记得喺占领期间，周融其实出咗好大力啦，即系佢亦都会搞啲破世界纪录嘅 campaign 啦，就系话俾人听有几多人厌恶呢个占领中环啦，有几多人厌恶喺度阻路嘅人啦。咁佢绝对系一个阿爷非常之相信嘅人嚟嘅，咁佢绝对系一个 businessman，OK，、okay? 即系过咗去雨伞运动咧，佢系已经搭捻咗飞机飞去英国噶啦，因为生意已经做完，个 project 嘅funding 已经用捻晒，点解突然间又会走出嚟？佢可以咁傻實似咁話爺爺會準備會 DQ 一個人呢，我真係唔知。唯一一個解釋就係、是、佢真係要吹定呢個風出嚟，等香港人比較易啲接受，又或者真係可能會有人再 DQ 多一個。咁啊，我真係唔知啊。但係呢，如無意外大家有聽我節目嘅話呢，3-4个礼拜前嘅搏擊會向我講過，簽衰仔紙呢唔係 last resort 嚟㗎。嗰、那個只係其中一招，相信咧中聯辦仲有辦法咧去阻止一啲所謂叫做宣揚港獨理念嘅人進入議會。呢、這個係相信係對於北京支持體大嘅一個一條刺， 即係佢覺得即係宣揚港獨嘅人係真係議席係一票都冇嘅。而我覺得喺中聯辦對嗰班葉普城嘅判斷咧，因為嗰班人只要選到咧就乜都得㗎啦。咁你所以就係話。我唔觉得呢班叶普成喺真係如果啊即係 touch wood 啊佢真係有议席呢佢係夠膽死攞一个港独嘅议题出嚟讲係唔会㗎、啊、即係佢哋觉得议题係最紧要㗎你都知道而家陈云嗰套就係缩緊啦郑同泰都係缩緊啦係咪佢哋唔会提港独㗎啦。咁所以 DQ 嗰个会唔会係即係游小丽呢我唔知即係刘小丽呢我唔知㗎。啊而家讲得好行嘅就係陈泽涛啦咁我唔知喎我真係唔知即係估都唔識估但係佢如果真係咁好彩佢 DQ 佢係刘小丽嘅话呢咁就唔好意思啦即係我觉得啲票呢就会一窝蜂咁涌去游慧晶嗰度咁黄毓民係俾人拆得更多咁我觉得係呢、這个係我諗北京都唔係咁想见到因为会第一你係真係唔知道会唔会突然间鼓动咗一班真係唔投票嘅人出咗嚟再投二来就是话你唔系淨系影响新即系九西一区嘛佢地区都影响到嘛。咁你真系一个唔觉意可能九东右变上六三咁可能一个唔觉意新西右变上五四泛民五里四咁你就输得到突咁无谓咁啲嘢。咁所以就佢 DQ 嘅一个一定系一个 insignificant 嘅人。嗱、那、嗰个唔系刘小丽即系有啲人你 DQ 佢呢系真系会唔止范仲增系会一石击千重浪啊尤其是系一个有机会赢嘅呢咁即系呢个游戏就系话当你突破到即系好似王维基嘅 case, 点解去得到泛民支持者嘅信任就因为王维基系一个好识转辣嘅人转窿窿辣辣即系当佢觉得佢喺个制度里面 exploit 到一啲缺点一个制度上面的缺点他可以突破到的话呢他是真的做到出来他执行到的出来的。问题就是说当你执行完之后你是不是真的在好像在他原先的估算当中他真的会赢到这个 game 呢其实不是的中联办最后一刻呢是会禁停你的。Exactly 就好像港市发牌这样明明你是有准备明明你是北京开绿灯你是有资格去拿个牌的就是梁振英又禁停了。咁如果而家刘小丽喺有机会当选嘅一刻俾中联办禁停咗咧，咁我觉得嗰个亦都系一个即系一件大事。反为你如果 DQ 一个冇机会赢，例如陈泽涛有咁嘅人咧，我就唔知啦。咁就我希望刘小丽唔会俾人 DQ， 但系呢一区咧，个 dynamic 系真系都几严重下嘅。即系如果真系一个唔好彩，刘小丽系高票嘅话咧。即系黄毓民都好大机会系高票落选，咁啊，大家准备开香槟啦，系咪？咁就重复一次，中联办个气鬼喺九龙西系狄志远可以喺一个低门槛嘅情况之下赢到一席，余下落嚟泛民嗰席咧，会系由小丽、刘小丽、游慧晶、黄毓民同埋谭国桥去争，呢、這个就系我判断。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呢一节特别嘅搏击会，咁啊如无意外，听日再见，听日讲边区。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